那个熟悉的地点，你和我相遇在那街角边，空中小雨绵绵，你我曾许下诺言，这一生不离不弃到永远。又来到街角边，又是小雨绵绵，却不见你那熟悉的笑颜。没想到那句再见换来今生不再见，只留我独自愣在了原点。走在熟悉的那条街，那些熟悉的画面都在我脑海中不断的闪现，那些有过的缠绵，那些甜蜜的诺言，深深的烙印在我的心田。越是努力要忘却，越是情深意绵绵，我的泪伴小雨从不停息。脚边又是小雨绵绵，却不见你那熟悉的笑颜。没想到那句再见换来今生不再见，只留我独自愣在了原点。走在熟悉的那条街，那些熟悉的画面